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22回。除夕之日，谢之芳一大早便骑马出去，和林轩逛了半晌街，买了许多爆竹、烟火、玩意儿、吃食，又拐到长安颇负盛名的穷香阁挑选时兴的胭脂水粉。他不厌其烦地问来问去，又亲自往手腕上试香粉的浓淡气味，倒把一旁的林轩好得烦躁起来，催促道： 谢明堂，你能不能快些啊？再晚怕是赶不上蹴鞠比赛了。 当今圣上好观蹴鞠，以太子为首的几位皇子为了尽孝，实实在在地练了几年，每年除夕这天都要在城东的赛场上比赛，往来观者无数，盛况空前。谢之芳摸了摸袖袋里放的点心，因为贴身捂着倒还有些热气，嬉笑道： 你自行去吧，我还要赶去当铺门口那家摊子上买几串冰糖红果，去晚了人家收摊的。 不过是寻常乡野吃食，犯得着这么巴巴去买吗？ 林轩没好气地说着，还不待他解释，便朝天大大地翻了个白眼。 呵呵，不必说了，又是给你姐姐买的，对不对？ 你既知道还取笑我做甚啊？ 谢之芳倒打一耙，挑了各类颜色气味不重样的胭脂香粉，一口气买了十几盒，交与小厮双喜小心地拿着，急匆匆往外走。 你自去看你的，过了初五啊，咱俩一块儿去庄子上泡温泉。哎呀，今日着实事多，我还有几样东西未买，待买齐了便要归家，回得晚了姐姐要担心的。 林轩抬头看了看尚在正中的日头，被他气得无话可说，甩了甩袖子向另一个方向去了。谢之芳抢在摊主收摊前将剩下的四五串红果一口气包圆了，又在旁边买了几个惟妙惟肖的面人，捏的是慈眉善目的白玉观音、憨态可掬的弥勒佛和一对横眉冷对的怒目金刚。他小心包起来，骑马回府，也不用丫鬟小厮们通报，急急忙忙跑进后院里献宝，没成想却扑了个空。因他近来常在谢之真处留宿，一应衣物用具在这边都备了一套，皆是现成的。绿萼见他满身寒气，连忙将他在家中常穿的大衣裳取了过来，恭恭敬敬道： 少爷，奴婢服侍您洗把脸换身衣裳吧。 谢之芳摆了摆手，将冰糖葫芦和面人递给一旁服侍的红杏，问绿萼说： 我姐姐呢？ 二小姐发了高烧，小姐放心不下，亲自过去照看，已经去了好半日了。 对于那位姓董的狐狸精生下的种子，谢之芳全无半点为人兄长的觉悟。虽说前世里谢之灵和他素无交集，后来在扶正了的董姨娘运作下，嫁入了江南赫赫有名的勋贵之家，从此断了来往，无冤亦无仇。但谢之芳毕竟存了丝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成见在里头，再加上董姨娘又是栽在他手里的，难免先入为主的怀了几分敌意。 生了病就去请郎中啊，这样大冷的天气姐姐冻着了可怎么好。 他一边抱怨着，连披风都顾不上脱，又折身冲了出去，直奔东院的灵犀楼。董姨娘与人通奸被打死，倒不必主子们发令，下人们也自会捧高踩低，偷奸耍滑。他走到楼下，见仆妇只剩一个，正坐在廊下的小凳子上打盹儿，丫鬟更是通没个人影儿。原来种满了瑞香花的精巧花圃里，不知何时长出一人高的荒草，较两三个月的风雪摧折得满目枯黄，不胜凄凉。谢之芳循着楼梯腾腾腾步上二楼，却见素来温柔端丽的姐姐坐于床头，怀里抱着个烧得满面通红的女孩，正在发落下人。 董姨娘好不好？我 我这里暂且不论，灵儿到底是咱们谢府的二小姐，怎容得你们这般欺辱？她生气的时候说话仍旧是不急不缓，但声音里自有股严厉劲儿，叫人心中忐忑。负责管事的梁嬷嬷早已吓得了不得，伏地不住地叩头道： 大小姐息怒，都是老奴的错，老奴千不该万不该忽略了二小姐这边，倒叫一起子下人犯上欺主，委屈了二小姐。 管着灵犀楼的仆妇通没个眼色，还在抵赖： 小的冤枉啊，二小姐这病原是她夜里贪玩，吵着闹着要出去玩雪，这才动病了的，便是见小的十个八个胆子，也不敢对二小姐不敬啊。 谢之灵烧得浑浑噩噩，隐约听见这仆妇信口雌黄，在谢之真的怀抱里挣扎了两下，声如蚊讷般道： 他胡说。 谢之真端肃了一张芙蓉脸：灵儿年纪尚小，便是贪玩了些，你们这些下人也该劝着哄着，或是使人报与我与老爷，如何能够听之任之？再者大冷的天气，他穿得这样单薄，你们又偷懒缠滑，连地笼也为首，即便在屋子里安生坐着，挨得久了也要生病的，与玩雪何干？那仆妇还带狡辩： 不是小的不肯烧地笼，实在是买办那里不给炭火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小的也…… 谢志芳最是听不得别人对姐姐不敬，闻言恼了，抽出马鞭子冲上去，往仆妇背上狠抽了十来鞭，打得他皮开肉绽，哭爹喊娘，方才指着他鼻子骂道： 少在这里胡乱编排，平白污我姐姐清明。梁嬷嬷，把买办的叫来，问问他到底是有意克扣二小姐，还是这贱妇胡乱攀污。 他又看向了在场的诸位下人，冷声道： 我姐姐最是好性，和那位的形式不同，从来不屑于干这种暗地里琢磨人的下作事。不过谁若欺负她性子软，想要将污水泼她头上，不过谁若是欺她性子软和想要将污水泼在她头上，那可是打错了主意，也可不是好相遇的，更不在乎老鼠的名声。若惹恼了我，我一顿鞭子抽得你爹妈都不认得。 在场众人无不噤若寒蝉，就连那仆妇也唯唯诺诺，不敢言声了。不多时，专管买办的刘娘子捧着个账本急匆匆赶了来，对那仆妇狠狠唾了一口，将账本奉到琵琶手里，恭敬道： 大小姐少爷明鉴，这几个月府中的银钱往来聚在账上，一条一条记得分明，每月十五日往灵犀楼发放的月例银子和一应用度俱无拖延，更无缺斤少两之说。上个月这满口谎话的婆子没有按时去领，奴婢还叫身边打下手的香儿亲自送了来，香儿和她老娘皆可作证。 谢之真微微点头，转向那仆妇：而今人证物证俱在，我却想问问，案例分下来的银丝炭你用在了何处？给灵儿做的八套冬衣你又放在了哪里？仆妇支支吾吾，持谢之方又赏了几鞭子，方才知道厉害，伏地磕头，磕磕巴巴的道： 小的小的鬼迷心窍，将炭火拿出去换了银子冬衣，给小的家里的丫头们分了。 真相就此大白，谢之真便不再与他理论，叫护院们将人押出去，勒令他补全了亏空，收拾铺盖回家。却说这边谢之灵年幼体弱，生生受了仆妇们几个月的折磨，浑浑噩噩间将温柔可亲的姐姐当成救命稻草，抱着她不肯撒手。谢之真心地纯良，自然不会将对董姨娘的恼恨牵连到一个孩子身上，见她生得玉雪可爱，又做出依恋之态，心里已软了三分，便亲自抱着谢之灵回了自己的流光院。谢之芳却不大乐意了， 一面紧跟在姐姐身后护着，一面抱怨道： 姐姐依旧把她放在那儿，多拨几个丫鬟照看也是一样，何必给自己找麻烦呢？大过节的日子，我还想和姐姐多说几句体己话呢。 谢之真笑着看他一眼，沉道：明堂，你如今都几岁了，怎么还耍小孩子脾气？灵儿是你亲妹妹，咱们做兄长姐姐的理应多顾惜着她点儿。眼看姐姐将谢之灵安排在睡榻上，有着琵琶煎药红杏脚帕子，谢之方在一边气哼哼地道： 那是我的床，姐姐如何能让他躺在我的位置上？ 鸠占鹊巢真是岂有此理。青梅忍不住笑出声道： 这明明是小姐的床，何时成了少爷的？ 说是谢之真的床，可谢之方一个月里倒有半个月宿在这边，也不知鸠占鹊巢的到底是谁。谢之方叫丫鬟取笑了一回，越发的气恼，偏就赖着不走，拖了张椅子坐在跟前，眼巴巴看着谢之真无微不至的照顾便宜妹妹，目光灼灼，真令人有如芒刺在背。谢之真没奈何，转头指使弟弟道： 明堂，你替我去厨下看看酒菜准备的如何了，若差不多得了，便去前院问问父亲可回来了，请他过来一同用顿团圆饭。 谢之方还在闹脾气： 我不去。 谢之真微笑着看他，不过片刻，少年便败下阵来，不情不愿地站起身道： 好吧，我去便是。 他往厨下和前院晃了一圈，见谢涛正在书房待客，便对门口的小厮留了句话，又往后头来，从红杏手里取过自己一早买的红果鱼面人。谢之方掀开帘子，往靠在椅背上发困的谢之真跟前晃了晃，亲自将红果喂到他唇边，笑道： 姐姐，不是说近来胃口不太好吗？尝尝这个，酸甜可口，可以生津健胃。 谢之真睁开眼睛，就着他的手吃了一颗，朱唇流齿，夹声笑靥，一举一动皆可入画。谢之方看得入神，却见躺在床上的谢之灵睁开烧得红彤彤的眼睛，小声撒娇道： 姐姐，我也想吃。 顿时他又忍不住额角青筋暴跳，反了天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